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阴谋之恋，编剧陈慧君，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 茫茫人世，悲欢交错， 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 光荣的心情，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二集，自杀之谜。 803和沈西从小陈小李的紧急报告中得知杨大妹失踪的消息，马上放下手中的鳝丝面，迅速赶到了杨大妹的家。当他们敲开杨大妹家的门，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油漆和涂料的气味。仔细一看，发觉门和窗都修理油漆了一番，墙上刷了浅蓝色的涂料。课堂间坐着个胡纸盒的50多岁的女人，她诧异地抬头看着803和沈西。 你们是？ 啊，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来是为了杨大妹的事儿。 哦，大妹她有消息了，她到哪里去了？ 哎，这该由我们来问你啊。 问我？我根本就不知道。公安同志，大妹离家出走已经快半个月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啊，对不起，我问一下啊，你是她的母亲吧？ 哎，是后妈。 啊。 15年前，她父亲跟浙江黄岩乡下的女人离了婚，和我结婚，就把她从乡下带了出来。那年她13岁，已经很懂事了，她常常和我大吵大闹。后来虽然好了一点，但我们之间一直就没什么话好说。前年她父亲死后，她就连话也不大跟我说了，她做任何事情从不跟我商量。 那么杨大妹离家之前有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 有啊，5月8号吧，对，是5月8号。那天我从银行领退休金回来，就见她关在屋里哭，我怎么问怎么敲门，她都不应不响。后来只听她叫了一声，我恨你，我要杀了你，就跑了出去，一夜就没回家。 第二天她也没回来吗？ 第二天一早他回来过，我当时坐在门口捡菜，见他跌跌撞撞走进门，一边急匆匆地换衣服，一边收拾一只皮箱。大妹又要出去啊？ 嗯， 到哪儿去啊？什么时候回来 啊？哎呀，你烦不烦啦？你管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不回来了。 他跺跺脚走了，10多天也没个电话，没封信。哎，天下最难做的是后妈。 就在这妇人哀怨感叹之时，八零三和沈西已经把整个课堂间扫视了一遍。突然，他们的眼光都盯在那张八仙桌底下。 哎，八零三， 嗯， 蛇皮袋， 我也注意到了。哎，这蛇皮袋倒是不错啊，装纸盒子的吧？啊， 是大妹拿来的，除了装装盒子，也没有什么别的用处。 她从哪儿拿来的？ 她以前在塑料加工厂做的就是蛇皮袋。 哦， 哦，原来是这样。 哎，你们家这房子好像大修过了。 破房子下雨老漏水，向房管所反映了好几年，一直不理不睬。一个多月以前才来了人大修了一下，服务态度倒是特别好，还给开了个老虎天窗呢。 哦，请你看一下，这是我们的搜查证，请你打开杨大妹的房间让我们看一下。 她犯了什么事儿啊？ 她可能跟一件人命案有关。 哎呀，老天哪！ 没什么可疑的东西啊。 嗯，哎，桌上是什么？ 桌上，哦，是一点石灰和尘土，喏，老虎窗上掉下来的。 嗯，新开的老虎窗。哎，椅子后头好像是团纸啊。 哦， 来扒开。 啊，是团纸，上面写着我要杀死你，杀死你。八零三， 嗯， 看来杨大妹对王金富真的是恨之入骨啊，瞧上面还打了几个红叉叉呢。 带回去吧。 哎 哎，沈西 啊， 把手电拿过来。来， 嗯， 你看床底下似乎有个塑料包啊。 嗯，我把它拿出来。 来， 擦，全他妈灰啊！ 带血的匕首，带回去，立刻检验。 是。 八零三和沈西将纸团和匕首带回刑侦处检验科检验，并且马上在杨大妹家附近布置了监视网。 八零三， 嗯， 看起来只要杨大妹一露面，这案子立刻就会真相大白了。 嗯，王金富甩了杨大妹。杨大妹婚礼上又送去骨灰盒，王金富被杀，在杨大妹的床底下发现了凶器，这一连串的线索似乎全部都在暗示着一个导向，杨大妹是凶手。 有什么不对吗？ 哼，恐怕太顺理成章了吧。 哎，八零三，你不是说过吗？有的时候大案子倒简单明了，而有些小案子往往扑朔迷离嘛。哎，我看呐，那个杨大妹80%是…… 嗯，进来。哦，小陈、小李啊。 八零三， 嗯， 我们这几天去王金富婚礼上闹事的三个人都调查过了。 哦，情况怎么样？ 哎，这三个人曾经跟王金富关在一个庙里，由于臭气相投，他们结拜成了兄弟。王金富据为大哥，出庙以后，王金富炒币炒股票发了财，有了钱就想攀高档子的朋友，所以对三个难兄难弟就渐渐疏远了。这次他们想合伙做生意，向王金富借50,000块钱，王金富一口拒绝，还让他们今后不要再去找他了。这下把他们三个惹火了，想让王金富吃吃苦头。碰巧他们得知王金富5月8号结婚，就闹到婚礼上去了。 那么5月8号这一天他们的行踪明确吗？ 我们也查清了，5月8号早上他们三个人到16铺去批发水果，由于价钱谈不拢，跟人打了起来，被叫进市场管理所教育了一顿。这件事在市场管理所有记录。下午他们憋着一肚子气，在一家小餐馆里喝足了酒，火气又发到王金富身上，脑子一热 就醉醺醺的来到欣欣酒家，没想到扑了个空，王金富不在，他们才气呼呼的走了。于是到了一个小兄弟那儿去搓麻将，搓了一个通宵，这些事都有旁证。 好吧，基本上可以排除这三个人作案的嫌疑了。 哎，八零三， 嗯， 这样一来，我就更坚定了刚才的想法。 喂，我是刘刚。啊，检验结果出来了。好，谢谢你。 哎，检验结果怎么样？ 匕首上的血迹啊，跟王金富的血型一样，都是 A 型。 嗯， 匕首上留有杨大妹的指纹。 哈，哎，八零三，我建议我们应该马上行动，把杨大妹捉拿归案。 可是，杨大妹会在什么地方呢？ 八零三，狡猾狡猾的、 嗯、 啊！ 嗯， 你不是已经猜出了杨大妹会去哪儿吗？ 哎，你怎么知道啊？ 哎，当那个继母说杨大妹的父亲跟黄岩乡下的女人离婚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的眼睛亮了一下，你肯定已经明白了，杨大妹啊，是到她亲生母亲那儿去了。 好你个沈西啊，行啊，哎，我们马上直奔浙江黄岩杨家村。 八零三和沈西经过长途汽车的颠簸，终于到了黄岩。经与当地公安部门联系以后，直奔杨家村杨大妹的生身母亲杨阿兰的家。 奇怪，家里没人。 阿黄，回来。 哎，请问大嫂，杨阿兰到哪儿去了？ 哦，她到医院去了。 医院？ 是啊，她女儿前几天跳崖自杀。 什么？大嫂，他情况怎么样？死了吗？ 死倒没死，可摔断了腿，被送进了县医院。阿兰天天陪在那儿，唉，真是命苦啊。 杨大妹跳崖自杀，像一阵惊雷从八零三和沈西的心头滚过。他们推开伤骨科病房的门时，映入眼帘的是杨大妹高高吊起的绑着石膏的双腿，旁边有个憔悴的妇人正泪水连连。 哎，医生，这个病人的情况怎么样？ 哦，病人严重摔伤，两腿的膝部为粉碎性骨折。 嗯， 人虽然还清醒，但是精神似乎极度紧张。 好， 请你们不要使病人的情绪太激动。 知道了，谢谢。大妈，请问您是杨阿兰吧？ 你们是？ 啊，我们是上海公安局的。 啊， 哦，大妈，请您不要惊慌，我们呢是为了一件事情来询问杨大妹。哦，您是大妹的妈妈吧？ 是的，我是她的亲生母亲。 那么请谈一下发生这件事情的前后情况好吗？ 好的。我跟他父亲离婚以后一直住在黄岩，大妹被带到上海，但还是经常回来看我的。半个月前吧。 您还记得具体的日期吗？ 日期？ 对，几号？ 好像是八九号吧。哦，十九号。这天下午我正在菜地摘菜，大妹突然回来了。 妈。 哎，大妹回来了。哎，妈给你弄点吃的。 我吃过了，妈，我帮你摘菜。 不，你快歇着啊，长途车坐着挺累的。哎，不过节不过年的，你怎么想起回来了？ 想妈妈了。 大妹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怎么脸色蜡黄，眼睛都肿了？ 不知道，真要是病了也好。 哎呀，你怎么说这种话呢？大妹，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哼， 心事。我是有心事。 那跟妈说说啊。 妈，我要当尼姑 啊。 前山上不是有座尼姑庵吗？我小时候常去那玩，现在我想一辈子住在那。 哎呀，大妹，你昏了，有什么想不开的，非去当尼姑不行啊？ 我有我的想法，妈你别管。 我费尽了口舌劝了她一夜，大妹就是不改这念头，问她原因她也不说。 那么后来呢？ 第二天她就到尼姑庵去了，晚上回来一句话也不说，朝床上一躺。大妹怎么样？ 唉，他们不收我，我明天再去，明天不收，后天再去。 他一连去了五天，尼姑庵的师太还是不收他，大妹这才死了心。但是他这天回来却买了一大包的东西。 妈，你瞧，这是我给你买的双宝素、西洋参和凤凰浆。 哎呀，花这么多钱干什么？妈用不着。大妹啊，你也27了，不要成天胡思乱想的，该办大事了。 办大事？是丧事还是喜事？ 呸呸呸，看你这孩子怎么说不吉利的话。你和王金富的事什么时候办呢？ 嗯，快了，就这两天吧。 当时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婚事，想不到他已经存了自杀的心。 哎，大妈。 嗯。 你怎么知道是自杀呢？ 那几天他总关在房间里，问他他一句话也不说。那天他突然起了个早，梳洗打扮了一下就走了，我也没在意，以为他出去散散心。后来我给他收拾房间，才发现桌子上留着一张纸。 留着一张纸？大妈，那张纸还在不在？ 那就是这张。 妈妈，不孝女儿今天向你做最后的告别，我人生的路已走到了尽头，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我走了。假如还有来世的话，我再好好做一个人，大妹绝笔。 我一下子急昏了，求人到处找她，直到晚上人们抬着我女儿回来了，她浑身上下都是血，有人看见她摔昏在尼姑庵的山脚下。大妹，你醒了？ 妈。 啊， 他们是谁？ 杨大妹，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是来了解你为什么要自杀。 我恨欺骗我的人，我恨夺走我幸福的人，我恨我自己。 所以你要杀了他？ 是的。 然后自杀？ 是的。 那么你看一下，这把匕首是你的吗？ 是我的。 你就用这把匕首杀了王金富。 谁？杀了金富？ 你。这是你的匕首，是从你房间床底下搜出来的，上面有王金富的血，还有你的指纹。 不，我没有杀人。金富他怎么了？快告诉我，金富怎么了？ 王金富他死了，在两个星期前被人杀死了。 啊，是谁杀死了他？谁杀死了他？ 很遗憾呢、啊。根据现场勘查以及物证，杨大妹，你是重大嫌疑犯。 我杀死了他，我怎么会杀死他呢？ 杨大妹，不要再装腔作势了。刚才你不是也承认你要杀了他吗？ 我说的他是那个陈丹丹。 陈丹丹， 这个小妖精，就是他夺走了我的幸福。你们知道吗？5月8号本来应该是金福跟我结婚的日子，穿结婚礼服做新娘的本来应该是我，是我。 杨大妹，不要太激动了，躺下来吧。你谈谈你和王金富的关系。 我从小就没有完整的家庭，父亲常年在上海，我跟母亲相依为命。13岁父亲就把我接到了上海，虽说在新的家庭里，我却感到孤独，我觉得我是个多余的人。那时候王金富是我们这条弄堂里的大阿哥，他对我倒很亲近，经常带我去逛商店下馆子。为了我，他敢和别人打群架，为了我，他敢去偷去抢。慢慢的，我也加入了他们一伙。 后来呢？ 后来王金富进了庙，我铁心等他。他出庙以后，我帮他倒卖香烟，炒外币，办个体服装摊，还和他一起炒股票。我还为他打了3次胎。眼看我们就要结婚了，想不到陈丹丹这个小妖精把他的魂勾走了，竟甩了我。 所以你就准备跟他大闹一场，对吗？ 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想马上撞死。 那么是什么改变了你的主意呢？ 一封信。 一封信？ 是的，一封没有姓名地址，从窗口里塞进来的信。 这封信还在不在？ 我倒藏得好好的。 来，给我。 你看吧。 杨大妹，你甘心让陈丹丹和王金富成其好事吗？你甘愿退缩在一边吗？这不符合你的性格吧？不，你要报复，给他们点厉害看看，送他们一只骨灰盒做贺礼吧。如果你想夺回幸福，不妨除掉他们，这样就是死了，你也不会觉得太委屈。 哦，所以你就真的在婚宴上送了一只骨灰盒？ 是的，我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那么你还揣了一把防身的匕首？ 我是想拿匕首去吓吓他们，解解恨。可是我当时却怎么也找不到这把防身的匕首了。 等一等，你是说你的防身匕首不见了？ 是的。 接着说。 我给他们送了骨灰盒以后，就到我中学的一个女同学那喝了一夜的苦酒。第二天赶到黄岩，想进尼姑庵当尼姑，人世间的烦恼可以全都没有了。可是尼姑庵的师太偏偏不收我，绝望了，就想到自杀。 是想自杀？嗯， 是的。我跑到那个尼姑庵的山上，就想往下跳。可是，一刹那，我想，还是最后看看人世间吧。看着看着，我突然发觉，天是那么蓝，草木也是那么绿。橘子林里的人 他们是那么快活地忙碌着，生活是那么的美好。我不想死了，我可以再重新生活。可是就在我要往回走的时候，有人猛地从背后把我推下了山。 什么？是有人推你下去的？那么你看清楚是谁了吗？ 没有，只觉得是一只很有劲的男人的手。 男人的手。 黄岩一行使803和沈西对案情出乎意料的变化感到震惊。他们一面派人将杨大妹接回上海进行监护治疗，一面马上着手仔细分析案情。 真想不到情况会这样突变。 哎，沈西 啊， 你看这封信，是用四通打印的，说明这个家伙不是一般的人，很狡猾。从这封信的文字组织到唆使杨大妹送骨灰盒，看来这个家伙智商还挺高啊。 可是杨大妹周围的人好像很少有这个层次的。 嗯，匕首是杨大妹的，有她的指纹不足为奇。可是她那天却没有找到，而我们却在她的床底下搜到了带血的匕首。杨大妹没有作案时间，这从她的同学那儿已经得到了证实。 嗯。 再说，即使她要行凶报复的话，对象首先应该是陈丹丹，这才合乎情理。想想王金富这么一死，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 是陈丹丹。 从杨大妹房间搜出的凶器到推杨大妹下山，都极像是一个有预谋的圈套，而目的只有一个，让杨大妹死无对证，背上情杀的罪名。 可是这个人会是谁呢？803，我建议应该从这封信查起。 当然了，不过这封信是用四通打印的，没有任何指纹，而且全是用这样的电脑打字机的，何止千家万家啊。 那从什么地方找突破口？ 第一，全部冻结王金富银行里的存款。 第二呢？ 密切注意和陈丹丹有来往的人。 803， 嗯， 这第二条我已经做了。从黄岩回来那天，我就在陈丹丹的家门口布置了二号监视网。 好啊，沈西啊。 803，我是二号监视网，我是二号监视网。 我是803，请讲。 陈丹丹有情况，陈丹丹有情况。 哦。 刚才播送的是《阴谋之恋》第二集《自杀之谜》，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张维凤，音乐编辑殷红，音乐录音钱素英，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顾达，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陈丹丹由季红演播，杨大妹由杨坤演播，王金富由翁振兴演播，陆阳由宋怀强演播，马维全由王肖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凌云、吴云芳、陈兆雄、汪义南、于肖兵、隋磊、张芝、美美、王涛、翟威、真真、吴敏、金小静、苏东升、袁林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阴谋之恋，编剧陈慧君，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三集，敲诈之电。 当803和沈西定下找突破口的方案时，大哥大突然传来了二号监视网的报告。 803，我是二号监视网，我是二号监视网。 我是803，请讲。 陈丹丹有情况。 什么情况？ 陈丹丹请了几天病假在家休息，一直没有动静，今天就刚刚换了一套新衣服，神色慌张，急急忙忙地出去了。 立即跟踪监视，随时联系。 是。 沈西，我们走，执行方案的第一条。 是。 803和沈西从王家桥附近的几家银行的电脑中查出了王金富曾经在离家不远的建设银行存有20万元巨款，他们马上驱车赶到了建设银行。 杨经理，你好。 你好。 我们是公安局刑侦处的，由于一件命案的发生，请冻结王家桥51号王金富的全部存款。 嗯，好，我们立刻就办。警官同志，王金富的存款已经在5月6号全部提取了。 什么？全部提取了？江经理，不会搞错吧？ 嗯，我们再来复查一下。一点不错，全部提走了。 那么是谁提走的？ 是王金富。 啊，好，谢谢。 不客气。 803。 嗯。 难题又来了。 是啊，是个难题呀。 啊， 我们到对面咖啡店去坐一会儿，理理头绪。 好主意，清咖2杯，我买单。 两人信步走进一家名叫甜甜的咖啡店，抿着涩涩的咖啡，听着轻轻的音乐，顿时纷乱的头绪平静了下来。 803。 嗯。 你说王金富在结婚以前提取了全部的巨款，是为什么？ 你说为什么？ 我想，会不会是受那只黑手的胁迫？ 不排除这种可能啊。 嗯。 可是王金富，他也不是等闲之辈，不会轻易受人钳制啊。 可是把这件事儿和王金富的被杀联系到一起来看，我觉得他是这个阴谋中的又一个环节。 非常准确，而且也许是一个极其温柔美丽，使王金富心甘情愿踏进去的一个环节。 你的意思是陈丹丹？ 现在的关键 需要证实。 803803，我是2号监视网，请回答。 我是803，请说。 我们跟踪监视，陈丹丹走进了一家工商银行，取走了3万元存款。 好，继续监视。沈星 啊， 想不到答案来得这么快啊！ 也就是说，20万元的巨款现在在陈丹丹的名下。 哎，我有一个想法。现在啊，咱们再和陈丹丹接触一次。 太棒了，这一下可有好戏看了。 走。 803和沈西再一次来到王家桥51号小楼门前。正碰上陈丹丹背着一只皮包，急匆匆地打开了门，准备进屋。 是你们呐？ 怎么，不欢迎吗？ 哦，不，请进，请进。 好，谢谢。 二位警官今天来找我，是不是案件有了什么新的发现？ 说的一点不错。哎，陈小姐，王金富被杀案是有了新的发现和线索啊。 哦，那凶手是谁？ 凶手嘛，还没有最后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不过我们根据陈小姐提供的情况，从杨大妹的家中搜出了凶器，而他呢又企图畏罪自杀。 我没说错吧？他就是凶手。 哎，陈小姐，请不要激动。来来来，坐下坐下。陈小姐这两天是不是不太舒服啊？ 哦，是的，金父被害，我非常痛苦。 嗯， 这两天头疼，就请了假在家里休息。 嗯，也常出去逛街？ 不，就今天。 今天？那么今天怎么突然有兴致了？ 心里闷得慌，出去走走散散心。 哦， 是啊，心里闷，出去走走散散心。哎，那应该去公园、商店或者大街什么的。到银行去散心，陈小姐，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吧？ 怎么，我的行动难道也受到限制了吗？ 哎， 我到银行去还要你们公安局来批准呢。 当然不用批准了，只是我们对陈小姐突然提取3万元的巨款有点好奇呀。 我的钱我可以自由支配。 你的钱是王金富的钱吧？ 我们开结婚证书的那一天，王金富就把存款全部转到了我的名下，这可是受法律保护的呀。 哦，原来如此。哎，陈小姐，你能够解释一下他这个举动吗？ 这个，他爱我。 嗯， 他说他从第一次见到我就爱上我了，事实也是这样的。我们刚认识不久，他就给了我一张50000元的支票，他说他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他爱我爱得有多么深。 因为在他看来，钱是最具有神通的法宝。 是的。可是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接受，尽管我也觉得有钱并不是坏事。 那么你为什么没接受呢？ 我觉得用钱来约束那是对感情的一种亵渎。 哦，那么你以为？ 我以为爱是一种崇高，是一种神圣，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物化它，而为了爱倒是可以牺牲一切的。 你是指你和王金富的爱吗？ 难道还会有别人？ 啊，不不不，只是随便问问。那么你拒绝以后王金富是什么反应？ 我拒绝了，他反而认为我清高骄傲，所以他就更固执地要表示他的真诚。 啊，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 嗯，那是5月6号，我们到区民政局办了结婚登记，在回来的路上。 丹丹， 嗯， 你终于是我的了。哎，3个多月前，你在我眼里 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白天鹅，那么高贵，那么美丽，我做梦都想不到白天鹅会飞入我的怀里呀。哎，你怎么又不高兴了呢？ 哪里呀、啊、我是害怕。 怕？怕什么？ 怕结婚，怕你今后对我不好。 丹丹，我要是今后对你不好啊，天打五雷轰，吃饭噎死，出门被车撞死。 呸！快说呸！不许说不吉利的话。只要你用心来证明就够了。 证明？对了，我能证明。你等等啊。你看，这是什么？ 定活两遍存单。 对，20万，全部转到你的名下。本来啊，我要在结婚的喜宴上宣布的，现在我改主意了，今天就给你，算是结婚送给新娘的礼物。 哎呀，金父，你知道我不 是。 是 的，我知道你不肯收，可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你要再不收啊，就是对我没有爱情了。 这， 丹丹，你收下吧。啊？ 那好吧，金父，我就收下了。 哎，我的好丹丹。 真是伟大的爱情啊！只可惜，王金富怎么也想不到，两天后他会被人杀了。 你们肯定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可是，我既然已经同王金富结了婚，我有什么理由去害死他呢？ 嗯，分析得很正确，确实没有理由。不过，我们只想问一下，陈小姐现在取出这些钱有什么急用没有啊？ 这 有什么不便说的吗？ 我只是想等你们把案子查清了，我要为金父做一场法事，超度他的亡灵。 原来如此。哎呀，陈小姐，打扰了。哎，沈西，走啊。 再见。 两人离开了陈丹丹的家，803若有所思，沉默不语。沈西又憋不住了。 803，真没想到线索到这儿又打了个句号。陈丹丹毫不隐晦地说出王金富的巨款转到了他的名下，这说明他很坦荡，他有权处理属于他的钱财，不是吗？ 嗯，一点不错。哎，沈西啊，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陈丹丹在谈论到金钱和爱情的时候，他那种眼神呢、 是有点忧郁，不过任何人碰到这种事儿不忧郁才怪呢。803，我看我们可以撤了2号监视网。 不，这里头有问题。 什么问题？ 陈丹丹他没说实话，他刚才说到3万块钱的用处，很明显那是搪塞之言，所以说不仅不能撤了监视网，我们还要加强监视。 果然，3天以后的一个夜晚，刑侦处办公室的电话急骤地响起来。 喂，我是沈七。好，我立即向803汇报。803，陈丹丹刚才出了门，直向大德路方向走去。 现在已经是10点半了。他去大德路干什么？大德路 就是 被撬窃了储蓄所的大德路。 快，赶快出发。 是。 当他们赶到大德路的时候，已经快11点了。这个僻静的路段平时夜里就人迹稀少，现在更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803和沈西隐蔽在梧桐树后面，不一会儿果然发现陈丹丹走过来。 803，前面。 就是他，陈丹丹。 哎，注意，他一边走在一边回头张望了。 哦， 这家伙真的快到大德路上去了， 快跟上他。 是。 他四面张望，然后走到一只垃圾箱旁边徘徊了很久，当确信无人时，他飞快地将一包东西放在垃圾箱顶上，压了块石头， 那什么， 然后迅速转身走开了。 扣一点人民币， 也就是说有人回来取走这笔钱。 我敢大赌，来取这笔钱的一定就是那个幕后的凶手。 不不不，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不过肯定有人已经按耐不住，要从幕后走到前台来了。 哎，你说那个上钩的会是条什么样的鱼啊？ 注意观察，惊跑了那条鱼。 是。 然而他们守候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只垃圾箱始终没有人靠近，直到凌晨4点，寂静的大德路终于有了行人。 是下大夜班的。哎，他往垃圾箱那走过去了。 哎，乱小辫， 这种人。 往前走，我还要。 啊，原来摆大排档的也这么早啊！哎，803，我肚子有点饿了。 哎，沈西啊，你看， 早班清洁工嘛， 注意。他突然放下扫帚往西跑了。 哎呀，不好，那垃圾箱顶上的东西不见了， 快追。 是。803，他朝左边的小弄堂窜过去了， 你从右边包抄，我们两头堵。 是。 站住，不然要开枪了。 别过来，过来我跟你拼了。啊， 放下你手里的东西。 你跑不了了。 哎呀， 哎呀，哎呀，轻点轻点。 维权 啊，又碰上你了。完了，803，你认识他？ 认识，这不是王家桥防锈队的泥水匠吗？有过一面之交啊。啊，走。 当803和沈西把马维权押进拘留所返回刑侦队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陈丹丹在办公室等着他们。 哦，陈小姐，哼，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啊。 对不起，我是来坦白的。 坦白，小姐，你帮帮忙好吧？你现在头脑才清楚啊！我告诉你，你害得我们。 哎，陈小姐，你想坦白什么呢？ 哦，那天我没有说实话。那3万块钱根本不是为了办法事用的。 嗯，说。 是有人想敲诈我，我害怕。 敲诈？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那几天我在家里休息，突然接到一个匿名电话。 喂，哪位呀？ 你是 最近发了一笔横财呀，不要独吞，拿出一点来，咱哥们分享分享。 喂，你是谁？ 不要问我是谁，现在命令你拿出3万块钱，3天后晚上10点半送到大德路 你害怕了，所以不敢报警，也不敢对我们说实话，对吗？ 对，我只想破财消灾，所以昨天晚上我把钱送到了他指定的地方。可是我回去以后，左想右想，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越想越觉得后悔。我突然觉得我犯了个大错误，所以今天一早我就来了。 陈小姐，你现在能认识到这一点还不算晚，相信我们会查出这个人是谁的。 陈丹丹走了，803和沈西信步来到马路上，一整夜的守候使他们又饿又累。他们在一家小吃店要了几克小笼包子，狼吞虎咽的一扫而光。沈西却突然捡起了话头。 803， 嗯， 你怎么会认识马维权的？ 哦，那是好几年前了，那时候你还没到刑侦队来呢。大德路菜场一座冰库需要维修，马维权当时带了防修队来整修，冰库整修好了。但是没过几天呢，这冰库里头就丢了200斤对虾。 那么说当时你就对马维权产生了怀疑了？ 是啊，事出有因，查无实据，那件失窃案也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他见财起意，先杀了王金富，又来敲诈陈丹丹。803应该马上审讯这个家伙。 不，沈西啊，我们还需要做些准备。来个迂回战术怎么样？我想啊，那另一个案子有眉目了。 哦，你是指？ 对。 三天以后，803和沈西端坐在审讯室内，小陈小李将满脸横肉、身披粗壮的马维权带了进来。 马维权，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我犯了错误，敲诈陈丹丹3万块钱。 仅仅是错误吗？敲诈勒索是犯罪行为。 是我犯了罪，我坦白，我打匿名电话向陈丹丹勒索钱财。 奇怪的是，你和陈丹丹非亲非故，非仇非恨。马维权，你怎么会想到去敲诈他呢？ 他 为什么？ 他应该给我的，他 欠你情还是欠你债？ 我不知道，我不该见钱眼开，不该胆大包天。 你已经胆大包天了一次了。 这什么意思？ 还要我说得更明白一些吗？大德路铜材厂被盗案， 那不是我。 这是什么？想必你的刮刀你不会不认识吧？ 你还不老实交代。 我交代，我坦白。4个月前我们为铜材厂修房子，后来熟门熟路了，有一天晚上我就撬开了厂里的保险箱，拿了5000块钱藏在家里墙壁的夹层里。 你既然有胆量去撬窃，为什么只甘心拿5000块呢？ 因为我刚拿那5000块钱就听见有人咳嗽了一声，这黑灯瞎火的，我这心里发毛，拔腿就跑了。 我再问你一句，5月8号你到哪儿去了？ 五月八号 对，5月8号。 我没有，是杨大妹杀了他。 奇怪，你怎么知道杨大妹杀了他呢？ 马维权，我告诉你，你不说自会有人来告发你。 臭小子，你又出卖了我。我都说 王金富是我杀的。 杀人凶器 是我借着为杨家修房子的时候偷出来的，杀了王金富以后又把匕首藏到杨大妹家的床底下。 是你从为他家新开的老虎窗进出的吧？ 是。 你还做了什么？ 跟踪杨大妹，把他从山上推下去，杀人灭口。 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为钱。我在南方做了一次生意，亏了10万块钱，我要钱，我急需要钱。我干完这些会有人送来3万块。 这么说你是受雇于人了？ 受雇于那个臭小子。 他是谁？ 我根本不认识，从来没见过他。 狡辩！天下哪有这种怪事儿？替人行凶还不知道是为谁干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那你又是怎么受雇于他的呢？ 从一封匿名信。 一封匿名信？ 对，一封电脑打印的匿名信。 又是一封电脑打印的匿名信？ 还播送的是阴谋之恋第三集敲诈之电，公安顾问伊庆瑶，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张维凤，音乐编辑殷红，音乐录音钱素丁，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顾达，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陈丹丹由季红演播，杨大妹由杨坤演播。